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第26届 APEC 领导人峰会上与会的全球多国领导人达成的共同承诺，然后要将视线转向欧洲。世卫组织表示，眼下呢，欧洲多国再次成为全球疫情的中心，荷兰再次宣布封城，而德国呢也采取了紧急措施，收紧防控措施。欧洲这一轮的疫情风暴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接种了疫苗就万事大吉了吗？欧洲疫情风暴又为大家敲了一个怎样的警钟？在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来关注美国通胀在10月份飙至历史新高。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上个周末，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视频的方式在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APEC 轮值主席国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对媒体表示，与会各方决心共同战胜疫情，协调经济措施以应对经济下滑，推动适应各方情况并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Rather than a demonstration of being fractured, I think in many ways it demonstrates the unity around seeing vaccines as a solution.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向 APEC 领导人峰会发表了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当前亚太各成员最重要的任务。他强调，要科学应对疫情，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共识落到实处，共同弥合免疫鸿沟。口言之，身必行之。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提供超过17亿剂新冠疫苗，向110多个国家无偿援助，明确未来3年再提供3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向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提供支持，这样的中国行动为全球筑牢抗疫防线贡献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目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和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近日，欧洲的新冠病例激增，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过去的7天里，欧洲地区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212万例。过去的一周，欧洲地区的日均新增死亡病例4031例，这也较一周前增加了10%。而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数字是3785例。世卫组织也表示，世卫组织的欧洲区域分管的50多国的新冠疫情是令人担忧的，欧洲又再次成为全球疫情的震中。如果不进一步采取措施，到了明年2月之前，欧洲可能会为此新增加50万例的新冠死亡病例。为了抑制疫情的蔓延，像荷兰以及俄罗斯等国都计划实施防疫的新措施，而以荷兰为例呢，不惜重启封城措施。从上周六开始，荷兰全国重启了为期3周的防控限制措施。 Het is onvermijdelijk dat we daarvoor teruggrijpen op maatregelen die we kennen uit eerdere fases. En die ons allemaal raken, of je dan gevaccineerd bent of niet. 这是荷兰首相马克里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国呢会重启为期3周的限制措施。他说呢，这是必要的，因为在9月底宣布解除了大部分的新冠防控措施以来，疫情是逐渐的反弹。虽然从11月2号开始，荷兰表示呢必须扩大戴口罩等公共场所的范围，进一步加强防控，但此后疫情进一步加剧，使得政府也被迫这一次呢重启一个封城的措施。像该国过去一天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6000例。 因此，为了新年假期的安全，荷兰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扭转疫情的上升态势。目前，荷兰是西欧第一个宣布重新进入冬季封锁的国家。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近85%的成年人已经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荷兰从10月19号开始，要为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一线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加强针。 再来看德国情况也是令人十分的焦虑。德国在上周四呢，新冠确诊病例首次日突破了5万，这是疫情爆发以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德国的一位病毒学家警告说，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未来会有10万人死于新冠。而随着重症患者的加剧，部分地区的医院也是不堪重负。随着疫情的告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也发布了紧急提醒。 作为看守总理的默克尔也是紧急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再次恳请民众没有接种的赶快去接种。同时呢，仅接种疫苗是不够的，人们依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戴好口罩，减少外出。 Jetzt ist er da und wir müssen nur zugreifen, schnell zugreifen. Ich bitte Sie, machen Sie mit und versuchen Sie auch Verwandte und Freunde zu überzeugen. Wenn wir zusammenstehen, wenn wir an unseren eigenen Schutz und fürsorglich an andere denken. 默克尔说，为了新年假期的正常度过，人们应该赶快采取防疫措施。而德国卫生部呢，也要求德国各场所实施新的规则，只允许那些接种过疫苗或是确诊后康复的人进入，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增病例首周疫情的爆发，世卫组织表示，新增病例 面对着这一轮欧洲疫情的爆发，世卫组织表示，新增病例数不光在东欧等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激增，在西欧国家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地方也是如此。这说明，对抗新冠病毒，仅接种疫苗是不够的，同样需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拥挤场所、改善通风。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指出，欧洲病例激增的背景，一方面是来自冬季的气温下降，人们重新回到室内活动，而且不少人乐观地认为新冠大流行趋于结束了；而另一方面呢，各国的卫生工作者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尽显疲态，一些人离开了卫生行业，欧洲各地医院不得不重新规划，加强其重症监护以及高支持性护理设施。 他提示说，欧洲地区的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但是病例依然持续激增，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是一个警告。各国都需要加强努力，重新承诺其尽可能遏制病毒进一步传播的理念。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现在都需要审视流行病学的形势，审视对于卫生工作者的保护，并在确保卫生系统不会再次陷入崩溃之前度过未来几个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It'll be one price one day, and then tomorrow it's like up 30 cents. No more Starbucks. No more like, ooh, those shoes are cute. It's no. It's like, okay, I have to get to work. I have to have gas. So. 这是一家美国媒体上个周末在纽约郊外的一个加油站前采访了几位消费者，他们都抱怨说呢，如今油价贵得离谱。的确，数字显示，美国的油价这半年来整整涨了42%，成为美国通胀之最。而多年来呢，美国一直通胀率是2%以下。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情况发生巨大变化，通胀如同脱缰的野马。 在今年的10月份，美国的通胀CPI 数字呢创下30年的新高，达到了6.2%，这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2.5%到3%的水平。而在此之前，美国的这个数据呢已经连续半年维持在了5%以上。除了汽油和二手车之外，像食品价格也是连续高涨。 官方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当中，从肉类到奶制品，到咖啡、糖等等多种产品，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家庭的食品支出也是与日俱增。例如像美国人喜欢吃的培根，价格上涨 28%， 鸡蛋上涨 29%， 牛肉馅上涨 18%。 Salmon is it went up $2, like from $10.99 to $12.99. That's kind of high. 这是在一间超市里，这位购买三文鱼的女士说呢，一小块三文鱼就整整涨了$2。确实，食品价格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餐饮业带来很多挑战。在美国的一些州，食品价格的整体涨幅已达40%到60%，一些食材呢甚至直接翻了一倍，餐厅运营成本直线上升，不少餐馆因为成本太高，已经宣布关闭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一方面呢是疫情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混乱，大量的货物积压在了港口，导致供应不足，价格自然随之上升。虽然在总统拜登要求之下，像洛杉矶港、长滩港这样的两大港口呢，改为了24小时全天的运作，甚至从11月开始呢，要求对滞留港口的集装箱进行罚款，但是收效甚微，港口丝毫没有疏解的迹象。一直到了上个星期五，还有报道说有11艘船堵在两大港口，又创下历史新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疫情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财政刺激计划，共计约6万亿美元，直接撒钱，大大刺激了消费需求，这给供应带来负担，但同时又增加了价格压力。目前高通胀已经拖累了美国经济复苏，第三季度美国 GDP 环比仅增长2%。分析指出，随着通胀愈演愈烈，美国政府的经济重心已从大放水转向控通胀。不过，从两个月以前不承认有通胀，到后来表示要尽快控制通胀，拜登本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了解情况，但情况似乎控制不住。” I know a lot of folks don't feel the progress we're making in the economy. I get it. I know the cost of gas, groceries, and rent seems to be harder and harder to handle. 眼看着通胀高企，民众对拜登政府的信心越来越低，拜登本人也多次表示，通胀损害了美国人的钱包，扭转这个趋势是他的首要任务。不过从目前来看，美国卡车司机依然是短缺的，而同时呢，港口拥堵问题仍未解决。不过美国股市显现出的下滑呢，倒还是微幅的。 Ports are backed up. That means that you get more containers stacked up. There aren't enough truck drivers. Inflation numbers are high, right? So that's always a negative. But, you know, month to month, right? We had also one of the best months ever in last month, right? After one of the worst months in October. So we're seeing, you know, kind of a little gyrations. 美国十月份的通胀 CPI 高达6.2%，创下了30年的历史新高。美国媒体认为呢，这种趋势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持续的通胀激增让消费者钱包辨别，也在考验美联储是否退出疫情初期实施的量化宽松。除了美国之外，在欧洲多国呢，也同样在应对着疫情下的通胀之苦。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通胀率继续上升。德国联邦统计局在11月12号公布的数字显示，德国十月份的通胀率升至4.5%，这是28年以来德国的最高值。而上一次出现较高通胀的呢，还是在1993年的8月，当时是4.6%。数字显示，十月份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6%，食品价格上涨4.4%，服务业价格上涨2.4%。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从9月份开始，该国经济通胀率就超过了4.1%，这是93年以来德国首次超过4%。很多消费者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感到担忧。在德国北部的基尔市，汽油价格涨到了每升1.79欧元。欧盟统计局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十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达4.1%，创13年的新高。不过，欧洲央行坚持认为呢，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就是通胀呢，主要是因为新冠冲击后油价的回升以及供应链的瓶颈等特殊原因造成需求激增的结果。欧洲央行预计明年通胀率呢会再次的逐步下降，因为增值税上调或是能源价格高企等一次性效应不会第二年再重演了，但愿如此。 那么再看日本，日本央行在11月12号也发布了今年10月份的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较9月份升了 1.2%， 较去年上升 8%， 也达到了35年来的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呢，主要因为是国际油价上涨，日本的汽油、柴油价格也在上涨。同时，随着各国逐步重启经济活动，使得合成橡胶、铜、铝、钢铁等等原材料价格广泛的上涨，由此提升了企业物价指数。由于美国采取金融紧缩政策，而日本呢采取的依然是宽松政策，所以导致日元继续贬值，这也是推高10月份企业物价指数的主要原因。日本野村证券分析认为，随着能源价格的飙升，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率触及了数十年的高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上周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韩国从11月1号开始正式启动与新冠共存模式，分阶段恢复日常的生活。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国际旅行。11月的第一周已有首批韩国赴海外的旅游团成行。那么从去年1月在韩国境内发现了首例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之后，时隔一年十个月，韩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正式启动共存模式呢？而眼下韩国媒体、韩国民众对这一新的共存模式表现出的也是十分的谨慎，预测认为配合各种经贸措施的提振，消费会逐渐复苏，出口会持续向好。不过物价上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等等内外部的风险因素尚存，也成为了该国阻碍国内经济复苏的最大变数。另外，共存也很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新冠流行。在转向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与新冠共存模式恢复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韩国经济能否如预期那样实现一个平稳的复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访问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镇先生，来听他的分析和解读。 2020년또 2021년 10월까지 한국경제의흐름을보면수출이 从韩国经济2020年和2021年前十个月的走势来看，总体上是出口牵引增长，半导体、汽车、钢铁等制造业表现出色，促使经济保持了增长。但若要实现今年全年 4% 的经济增速，并且在明后年也继续维持，仅靠制造业出口是远远不够的，民间消费也必须从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从11月1号起，与新冠共存模式进入第一阶段，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最令人期待的是恢复内需，扩大消费，推动民间消费恢复正常。从目前来看，报复性消费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과거엔보복소비라고불렀는데요이런가능성도충분하다볼수있겠습니다 各项指数已显示出消费复苏的迹象。根据韩国银行的数据，十月消费者心理指数为 106.8， 较上月上升3点。消费者心理指数综合体现消费者对经济状况的看法，高于100代表乐观，低于100代表悲观。反映企业体感经济状况的企业景气实查指数也在10月转换为上升势头。综合这两项数据的经济心理指数同样较上月有所上扬。新闻心理指数也持续攀升。新闻心理指数是韩国银行制定的经济指标，通过分析经济新闻，了解家庭、企业等经济主体对经济状况的看法。相较其他主要经济心理指标和实体经济指标，该指数能够对经济状况进行预测。指数高于100，代表新闻中乐观的句子较多，意味着家庭和企业的看法正在好转。随着新冠第四轮大流行的爆发，新闻心理指数从8月中旬的120以上跌至9月中旬的110，不过10月恢复到120，11月更是超过130。 为进一步提振这种氛围，政府出台了发放2300亿韩元的消费优惠券、举办韩国购物季活动等各类措施。出口是在疫情之中拉动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期表现依然亮眼。十月出口额超过555亿美元，是1956年贸易统计实施以来的第二高，从去年11月起连续12个月保持增长。今年前十个月的出口额为5232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5125亿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一趋势，今年全年贸易额有望创历史新高。随着内需和出口同步增长，对经济将恢复活力的期待日益上升。不过目前下断言为时尚早，不确定因素仍埋伏在经济的各个领域，物价的形势便极为严峻。 짧게는한두달길게는1년넘게한국경제뿐만이아니라세계경제발목을 最少一两个月，最长一年，物价也将出现暴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将是韩国乃至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隐患。物价上涨会导致消费力下滑，对民间消费造成影响。另外，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现象，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加重韩国企业的费用负担，削弱出口对象国对韩国产品的消费能力，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十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 3.2%， 时隔九年九个月再次超过 3%， 生活物价涨幅为 4.6%， 菜篮子物价涨幅已经超过 5%， 消费者感受到的上涨程度更为严重。可以说，物价是韩国向新冠共存转换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外部不确定因素也不少。美联储正式宣布将从本月起缩减购债规模，逐步回收疫情后投放市场的庞大流动性。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势必影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对全球构成压力。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速仅为 4.9%， 是一年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问题犹存，面对着艰难的外部环境，政府在提振消费和调控物价之间左右为难。 정부당국도답답할것같다라는생각이드는데요이번에 3% 대 3.2% 의소비자물가상승률을보면 石油产品是推升十月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油价的上涨。为此，政府将燃油税下调了 20%， 幅度为历年来最大。但同时，政府也在推行消费优惠券、韩国购物季活动等刺激物价的政策。为达到恢复内需的目的，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同时出现了。 이두개가상반되고엇갈리면서어떤그역설적인모순국면에들어갔다라고볼수가있겠고요。 分析显示，先于韩国启动与新冠共存模式的主要国家的消费以面对面服务业为中心复苏。根据韩国银行10月31日公布的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冠共存政策推进现状及经济影响报告。与新冠共存模式使经济主体的往来大幅增多，为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以面对面服务业为主，使用人数增长了约 5%。 尽管风险因素重重，但与新冠共存带来的经济效果仍令人期待。 정부도한국은행중앙은행과의어떤좀큰틀에서의컨트롤타워와함께나가는모습 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更快地转向紧缩基调，但是从企划财政部的立场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振经济。因此，政府与央行在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政策协调是非常必要的。另外，通货膨胀大概率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国民需要对家庭负债进行管控。 정말로힘써야되는그런상황이왔다이렇게정리해볼수있겠습니다。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镇分析韩国从十一月开启的与新冠共存的生活新模式。共存模式之下，各种营业限制获得放宽，企业也可以分阶段恢复疫情前的工作方式，国际旅行可以恢复。但是也应该看到，眼下韩国媒体及公众对于这一共存模式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十分的谨慎。在他们看来，这种共存模式呢，是希望与忧患共存。

It's 9 a.m. Beijing time.